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好，欢迎您在国庆小长假期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在过去的这接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啊，在咱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很有价值的科学大事件。我们呢也分门别类做了几期不同的特别策划，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咱们中国的科学家都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祝大家国庆快乐。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国庆快乐，科普作家李维扬又来啦。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说一说啊，回顾这过去的接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包括呢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都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量子科技有关系。 量子科技好厉害。 中国主导的国际团队啊，研发出了新型的可编程光量子芯片，这是在今年三月份的一个科研成果。研究人员呢研发出的是一款新型的可以编程的光量子计算芯片，实现了多种图论问题的量子算法的求解，有望应用在数据搜索、模式识别等领域。这项研究呢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山大学、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与多国科研人员共同合作的，采用的是硅基集成光学技术设计并且研发出了这款新型的可以编程的光量子芯片，能够实现啊多粒子量子漫步的完全可编程动态模拟。据介绍呢，该芯片首次实现了对量子漫步演化时间、哈密顿量、粒子全同性及交换性等要素的完全可控编程，从而呢实现多种基于量子漫步模型的量子算法的应用。我们在以上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啊这个研究成果。当然了，这款量子芯片呢也使得量子计算的能力呢快速增长，但是实现真正实用化的量子计算机呢仍然需要克服一系列的技术挑战。那我在以上时间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今年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实现了在量子科学领域的一个进步，开发出了一款光量子芯片。其实过去这些年呢，有关量子加密通讯呀，有关量子计算机呀，我们探讨的内容很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呢，大家永远都会说我们这项研究其实是将量子技术的应用向前推了一步，但同时呢也告诉我们距离真正的实用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不管怎么说，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啊量子技术的进步还是非常非常快的。我注意我刚才在跟大家叙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两团乌云飘荡在两个脑袋上，为什么？ 不，我们不是两团乌云，我们两个是在用精神交流法在互相问对方你明白吗？他跟我说我不懂。我们俩刚才聊了可长时间了。 我觉得小韩啊在对于这方面了解一定比我更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编剧啊，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他一定得用到这个量子计算机啊，不是用到这个量子计算机这个技术啊，他是要写到量子计算机里边这些东西。那我记得你们有一个什么话来的，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那不一样，小韩他们那个领域是编的，这个呢真的是研究出来的。 这个话以后就拿来跟制片人讲呀，我以前是编的，但现在它成为现实了，以后我就是一个不是科幻剧了。 你是预告片。 对，我是对未来的预告。 而且啊，怎么说，一看你说这话就对于科研来讲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做什么东西一定得先想到这个事儿。 没错， 你说咱们连量子都想不到，像我似的竟想哈密瓜了，他能做到量子吗？是不是？ 你这个我非常不赞同。我告诉你， 你不赞同哈密瓜 啊，技术啊包括哈密瓜 啊 走到今天这一步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你开始做，比如说科学家对于某一个领域有兴趣，哎， 就拿量子力学来说，它是很多我们传统的经典物理学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科学家们去研究研究怎么回事呢，就为什么爱因斯坦那套东西总是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呢。后来呢，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普朗克，他就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还存在一种量子效应，大家呢一研究发现，哎呦还真是这样，有人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采用量子加密的方法，结果呢潘建伟院士他们的团队一研究发现，哎呦还真能用。 你看是不是得有人先想啊？ 不不不，是先要有研究，有研究之后呢才发现说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这样去用。想呢是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要想一个为什么，而不是说要想说我们能不能顺着某个方法啊来开发出一个目标来。 对，所以说这个科学技术得是由编剧来创造。 当然不是啦，是由科学家创造，然后激发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才能做更好的作品。 谦虚了，谦虚了。 好，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卫星啊。咱们知道，2020年冬奥会呢开幕在即，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儿呢，就和冬奥会有关系。在不久之前，中星 9B 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发射，卫星呢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那么相关的发射部门呢也向外界披露啊，中星 9B 卫星由其所属的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轨运营管理，设计寿命15年，将显著提高直播卫星的传输性能。据了解呢，卫星啊采用的是国内自主研制的东方红四号的增强型卫星平台，主要提供呢 KUBSS 频段广播电视直播服务。作为中星九号卫星的备份星，中星九 B 卫星能够保障全国户户通用户的收视安全。同时呢，中星九 B 卫星还特别设计了专门的转发器，可以用于开展直播业务，支持 4K、8K 高清视频节目的传输。具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活动或体育赛事提供高质量的直播传输服务能力。刚才我们说了，中星 9B 卫星啊，对于传输呢2022年冬奥会的高清信号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直播，跟二位平常在网上所看的直播，你们参与的直播呢，根本不是一个技术量级的事儿。 虽然不是一个技术量级吧，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它共通的地方。你比如说最近我就老做直播呀， 嗯， 对吧，没事就直个播呀什么的。和我一块儿经常去直播间的有一个朋友，一个大胡子，他也是北京人，但是他不在北京，他现在在国外，在加拿大。哎，而且他不是在加拿大城里边，他是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村儿，也不能算村吧，反正就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连人都没有。他在山上砍树啊，就是光头强，你们知道吗？光头强干的工作就是他干的工作。 那他身边有 他跟你们 还有好多熊，好多熊，不光有熊啊，还有河狸啊，还有驼鹿啊。他是一个这个渔猎向导。 那他跟你们直播什么呀？ 就是跟我们直播一些好玩的事儿，然后把这些事儿，比如说他周围砍树啊，然后这个打熊啊，然后把这些事儿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但是啊，为什么说他呢，就是这家伙啊经常直播的时候，就是直播直播直播就没信号了，然后我们就找不着他了。哎，这那哪儿去了这个人呢，是不是让熊给叼走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他那点的信号就特别的不好，真的是特别不好。但是啊，我们国内我也去过特别偏远的地方，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去的那个西藏，然后到了阿里地区，这个地儿够偏远吧，翻过山就是印度了。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信号一样特别好啊。然后我们也是直播，我们还是 4K 的直播，然后就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那信号 5G 的杠杠的，那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国家信号好啊。其实就是和这些卫星的发射以及我们基站建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虽然我用的这些直播啊，跟这个刚才你说这个什么几 K 类的 4K、8K 这些可能它是用于这个比体育赛事专业的这种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实际上也能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比如说像这些生活在边疆的这些人民啊，他想和在内地的人，比如说是边防的解放军，然后他在这个自己怎么说呢，不在执勤的时候，如果用手机跟家里人做个这个视频通话，那我能看到非常清楚的，我能甚至说我怎么说呢，我的毛孔什么家长都能看到。 看你有没有长青春痘吗？ 哎 呀，这段时间上火了。 是啊，所以但是如果你想不是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他想做个视频，哎呀，都没信号，你这个很麻烦呀。 哎呀，你对于直播的理解真的是有特色呀。 啊，对呀。 主要是李维安老师直播的时候特别在乎自己开没开美颜，所以他刚才才会提到什么毛孔啊、磨皮啊，专业了。 不，一般那个主持人他要没开美颜，我就把这个我拿一胶条把那个摄像头给贴上。 用柔光效果给自己美颜， 对， 本来是 4K 的，然后你那胶条一贴的，立刻就变成1080P 了。我这变成98K。 你知道 98K 吗？就是吃鸡的时候用的那个。 哎呀，真的是我不玩游戏的人，我被你给聊懵了。然后是这样的，4K 8K 用于，我觉得用于冬奥会真的太合适了。冬奥会有很多项目是需要即刻就让人呈现出来那种精彩纷呈的感觉的，比如说短道速滑，我对这个项目非常非常感兴趣。如果它能高清的直接直播在我面前的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就像你站在看台上一样。 没错，而且会比电影更加震撼，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赛事，而不是通过艺术加工的。 对， 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像飞鹰艾迪之类那种短道速滑的影片。 哇， 然后后来我在想，我说天哪，如果这个冬奥会能够用这么高清的形式直播，我一定斥巨资买一个很好的投影仪放在家里，我直接实时观看这个节目，而且我一定是 3D 形态的直播。为什么？我会把空调调低点，然后给自己准备一点好吃的。 你再准备点羽绒服穿上。 对，准备点羽绒服，准备点好吃的烤红薯什么的，在手里捂得热热的，看着它在我面前滑，我感觉自己也在滑，特别特别开心。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作为赛事直播，它一定要精准，因为赛事的时候它都不是说争分夺秒，而是争分夺到0.0几秒。如果赛事能够既紧张刺激又多机位同时给我展现一场这个东西，那它的赛事的标准性跟娱乐性甚至艺术性就是大幅度提升的。我对冬奥会其实非常看好，因为有好多人跟我讲过说以后的奥运会逐渐它的艺术性会更加强，无论是它的镜头剪切方式还是说它的导播形态都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未来的冬奥会我一定提前做好准备，首先从买好烤红薯跟弄好空调跟羽绒服开始。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有关在2022年冬奥会呢，咱们的中星9B卫星已经做好准备的这个消息。关于这个卫星呢，我再跟大家多介绍一下啊。为什么这颗卫星特别重要，我们要值得来去说，其实有这样几个很重要的参数。第一呢，是这颗卫星它在轨的运行时间，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刚才说到它的时间是15年。一般一颗卫星它的寿命也就是个3-5年，这颗卫星能够达到15年， 3×5年了， 就足以见得它这个里边用的什么材料啊，包括设计啊，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端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是一颗既能够传输信号又能够直播信号的卫星。我们知道在天上用的广播通信的卫星它是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传输星，一种是直播星。所谓的传输星呢，就是咱们用那个什么上星频道啊，比如说北京卫视是上星频道，它的信号呢先传到一个叫传输卫星里，这个传输卫星呢再把信号呢传到各地的广播电视机构，这个是针对机构用户的，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家庭是收不到这个信号的。那么传到各个广播电视台以后呢，再把这些信号传输，然后呢传输到千家万户，这个是传输星。而我们今天提到的这是一颗直播星，直播星呢就是你在地面上，哪怕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去阿里，在阿里呢你要自己买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你也可以接到中星9B的卫星，这个卫星呢它是可以对这个散户的啊，哎，散户这个词儿用的不太好， 哦， 但是比较形象。 我知道你说那东西就是跟一个锅似的那个东西，哎，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个小锅可以看到 4K 乃至 8K 的高清视频，所以你看这颗卫星是不是很厉害？ 嗯，太厉害了。 韩老师，你去回家把你做饭那锅拿出来看看， 嗨， 看到， 哎， 这个笑话真的好冷， 真的超冷。 我们说完了有关中星9B卫星，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也是在今年3月份对外披露的一个研究成果，把衣服变成显示器穿在身上，还可以实现浏览资讯、收发信息、实时导航等功能。复旦大学科研团队呢，成功将显示器的织被与织物呢编织的过程相融合，实现了大面积的柔性显示织物和智能的集成系统。团队呢研制出了两种功能纤维：发光经线与导电纬线。发光经线的外观和生活中的寻常的纱线比较类似，但是通电之后呢，就可以发出明亮的光。发光经线的直径呢是0.2毫米到0.5毫米之间。当然它也是具备呢超细超柔的性能。同时呢，团队在导电纬线的力学性能上呢下足了功夫，研制出的高弹性能的透明高分子导电纤维可以在与发光经线交织的时候啊来产生呢自适应的弹性形变，从而形成稳定的接触界面。实验结果表明，在两根纤维呢发生相对滑移、旋转、弯曲的情况下，交织发光点的亮度变动范围仍然可以控制在5%以内。显示织物在对折、拉伸、按压等外力作用下呢，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呢可以耐受上百次的洗衣机的洗涤。 目前该科研团队呢基于编织物的方法还实现了光伏织物、储能织物、触摸传感织物与显示织物的功能集成的系统，也使得融合能量转换与存储、传感与显示等多功能啊集于一身的织物系统成为可能。好了，以上时间我和你们二位也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这项研究成果。简单来说啊，就是一种新的材料，我们把它织在一起，相当于把显示器穿在了身上。这个觉得未来从时尚的角度来讲也是很有市场啊。 没错， 绝对的， 就是等于我不用买衣服了，只要我想要什么样的这衣服，我只拿比如拿手机一弄，嘣嘣嘣，我这衣服就换了款式了。哎，然后我想换一件，然后我再嘣嘣嘣一弄，我又换了，我一天可以换好几件衣服。这个皇帝的新衣里边那个皇帝一定特别喜欢这东西。 皇帝的新衣里皇帝不是没衣服穿吗？ 不是，他是想随时都换衣服， 他是能随时随地换衣服，所以后面才会招那个全天下最好的裁缝嘛，是个骗子嘛。然后你刚才一提这个呀，我就觉得你绝对是男性思维，男性才会觉得说，比如说夏天我穿一件 T 恤衫，前面镂空了一个大图案，对吧？有一块大显示屏，上面可以换不同的，偶尔是高达，偶尔是皮卡丘，你觉得自己，哎呦，特别棒，我又换新衣服了。对我们女孩不是的，我们女孩觉得 T 恤，无论我今天换了多少件，它都叫 T 恤。我们还有吊带呀、裙子呀，各种各样的短款、长款，各种不一样的版型，包括同样长袖、短袖、泡泡袖、七分袖、五分袖，听不明白了吧？还有超长袖、超长袖， 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显示屏上今天写西装，然后明天写 T 恤， 那只是写上掩耳盗铃，还不记皇帝的新衣呢。我跟你说，女孩啊，对她更大的东西是什么？是用来传递一个信号的。比如说，你看啊，你的心情，甚至是你的一个状态，你是不是社交状态？有的时候你到大街上，你今天心情就特别不好，你是拒绝生人接触的，但是你那个衣服呀，比如说你今天穿的实在太好看了，来搭讪的人实在太多了，更影响你心情。如果这个衣服上能显示说勿扰，你说多好的一个东西。 那不是有这样的文化衫吗？上面印着六个字， 你不 是 还得 瞒着呢？ 是这样的，文化衫，比如说我今天出门去的时候是很烦的，但出门第一个搭讪的小哥长得就特别帅，我心情已经变成了请搭讪，你说我又不能当街就脱了。 所以要是有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直接改是吧？ 没事， 对对对对， 如果今天比如说前几分钟心情确实不好，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沉淀的时间，上面写上勿扰，我求平静。可是也许你过了一会儿心情又好了，你可以改成说今天心情还不错，请大家一块吃饭呀什么的，这样挺好的。 哎，要我就在想，上面我可以做一个广告位，对不对？你可以在我这儿投广告嘛。 哦，那我们只要出门以后，那 每个人都是流动的广告片。 天哪，这不就像我小时候看过最噩梦的事儿吗？就是小时候我们淄博有一度公交车、出租车后边都有一个广告位。我小时候，我有一次我爸带我去上学，我本来就感觉我要迟到了。因为我们迟到是就是惩罚还比较严格，可能你需要跑两圈或者怎么着，我心情就很不好，我堵在路上，我就看前面车，所有车后边都有不同的广告，我说我的天哪，好烦。当以后人类如果真的也都成为行动的一个广告位，我真的我肯定会崩溃。 对，那这样咱俩就没朋友了啊，李维扬。 那不大家都是广告，那大家都是朋友嘛，你得这么想。 这也有道理，我看你的广告，你看我的广告，对吧？ 那谁还投广告 啊？对呀。 所以你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太简单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体育上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前景。你们两个跑没跑过马拉松或者其他赛事？ 没跑过。 你们知道吗？ No, 我就吃过马拉糕。 啊，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呢。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发了一个你必须去当天穿的赛事服，赛事服上呢还要用别针别上你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号码布。 哦 哦， 号码布呢又不能轻易换，为什么呢？号码布里是有一块芯片的，它能够实时定位你在哪里。你是全程自个儿跑的呢，还是你把那个布就交给你普通朋友，他在外边骑着自行车帮你定位的呢？对吧？你必须是保证布还有那件衣服还有你的手机还有你的手环，你们是一体的，才能证明是由你本人完成了整个赛事的。我在想以后这么一件高科技的衣服出现了，对吧？它能同时显示我的号码，并且它能有定位功能，它还能显示一下我现在的心率状况，让医生知道什么时候上来抢救我，多么不错呀。以后如果我再跑马的话，我希望就能发到一件这样的衣服。 哎，这个使用场景还是不错。 对，如果要发这样的衣服，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去跑马。 肯定的，因为你知道吗， 主要是为了这件衣服。 我跑过太多次马了，有好几次我就听到别人惨叫，就是把那个别针别是肉上了。因为你知道 不是他自己给自己别的吧， 就是朋友帮他别的。 这个朋友可不是好朋友。 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大家会别在前面，然后那样拍照的时候他能很快的拍到你的号码，因为到时候你输入你的号码检索才能发到海量你的照片。 但是呢，好多人觉得放前面太影响美观了，你对吧？好多人就别在自己身后，就拜托别人别那两个别针儿，你就听见第一声还好，第二声嗷。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织物，我觉得跑马的时候大家肯定状态是会更好的。 刚才说完了一个非常有应用前景的发明，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发明啊，或者说这项技术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会更大。哎，这个是什么呢？是和页岩气的开采是有关系。我国科研人员呢提出了一项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开采页岩气的技术，在提高页岩气采收率的同时呢，完成二氧化碳气体的地下封存，有助于实现开采过程中的碳中和。重庆大学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啊卢义玉教授介绍，我国的陆相页岩气大多呢是处在重点缺水的地区，水资源缺乏呢制约页岩气的工业化的开采。此外呢，我国页岩气的储层啊粘土含量较高，粘土遇水呢会产生膨胀，导致呢储层的改造效果差，采收率低。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卢教授的团队啊提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强化非常规天然气高效开发与地质封存的一体化技术。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开采的过程中把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然后页岩气呢就从这个注入的过程中又出来了。这样呢，我们第一是封存了二氧化碳，第二呢又是采集到了更多的页岩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这项研究啊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对外披露的。其实我们当下啊大家对于碳中和啊碳达峰啊已经是当成了一项国策正在执行。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呢来推进这两个目标的达成。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技术之一。关于这个技术你们二位怎么看？ 你知道这个技术就是我外甥女给我讲了一下它的原理。 哦， 我的大外甥女现在正好已经上初中了。那天我跟她讲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她在我身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小姨，难道你的知识已经全都忘光了吗？”我说：“你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呢？这就是置换呀，我们的化学课上刚讲过的。”我说：“天哪，那你给我讲一讲。”她说：“当二氧化碳用同体积，甚至是就是它。”高密度高强度的把页岩气给挤出来进行了一个空间的置换，当封存了足够多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就会给我们的世界跟环境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其实我们的植树造林也好，我们的低碳出行也好，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二氧化碳过多的排放到世界里，影响大气也好，影响气候也好。而这个你想它既能完成开采又能完成二氧化碳的封存，简直是一举多得。 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不光是我们现在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怎么说呢，把这个能源开采的方向是已经改变了。那么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不管我们是从事生产建设也好，或者是矿物的开采也好，都讲究有一个词儿叫多拉快跑。那么我们只讲究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比如说开采煤矿，那么我们去考虑的是怎么能最快的把这些东西全给弄出来，然后再运到需要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去考虑的首先是我们怎么实现这个页岩气的一个开采和利用，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规避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咱们的就是说咱们这个陆封的这些页岩气，那么它可能有一些问题，不是说就是开采方面会遇到困难，但是呢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一些非常巧妙的方式，就是把二氧化碳给弄进去，然后把这个有用的页岩气给弄出来。哎，这样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称为化腐朽为神奇。这其实也是我们国家作为一个能源也好或者是建设方面的转型的一个标志。以前我们就想着怎么把这个能源资源开采出来，我们不去想它对于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都是这样，那也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从这个阶段出来了。那我们要考虑的是子孙万代之后环境的一个事儿，或者说我们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以后，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态度，我们对于世界环境的一个，或者说为了世界环境越来越好的一个担当，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项技术呢，从技术本身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但是呢，任何技术啊，面对落地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这项技术呢，它需要落地，在我看来的困难其实要解决的是一个能源的问题。 因为把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其实是需要很高的压力，那么很高的压力如何得来，其实得需要你一定能源的支持。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其实对于页岩气的开采啊，对于二氧化碳的封存啊，哎，将会大有帮助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离我们更近了啊，是和我们的餐桌有关系。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呢，是猪肉怎样会更好吃啊？或者说猪肉更好吃的秘密是什么呢？我跟各位来说一下。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猪遗传育种团队呢，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呢，发表了针对猪重要经济性状骨骼肌生长开展的一项研究的论文，也是揭开了让猪肉更好吃的秘密。据介绍呢，骨骼肌啊，占到产肉动物体重的1/2，其中呢，肌纤维的类型的差异是影响产肉动物的肉的品质的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在众多影响猪肉品质的指标当中，肌纤维类型组成和肌肉内的脂肪含量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对于不同地方的骨骼肌的遗传和转录调控，其实能够对于肌肉啊，对于脂肪的配比的含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次研究呢，是利用空间转录组学技术揭示了3种不同肌纤维亚型在能量代谢和脂质沉淀上的差异，也是进一步的完整构建了从头部前肢躯干到后肢共47种不同部位的骨骼肌的精细转录调控的图谱，将为农业动物的产肉性来提供重要的指导。也就是科学家们都知道啊，一只猪这个前腿怎么样改造一下好吃啊，后屁股怎么改造一下好吃，而且呢可以在基因的层面上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未来咱吃的这个猪啊可以量身定做，我喜欢口感油腻一点的，我喜欢呢稍微细一点的。李维阳你喜欢什么口味？ 你这个就是怎么说，你这个比喻啊可能大家不是太理解。 嗯， 比如说呢我爱吃排骨，那么这只猪就是排骨味的猪，然后小韩你爱吃什么，你爱吃这个里脊，那这只猪就是里脊味的猪，然后我爱吃大肘子，哎，这只猪就是肘子猪。 我觉得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啊。 刚才啊你说的是说比如说我想吃某一块，我可以让这些猪可能批量生产都是同一个标准。他刚才讲的是如果我爱吃排骨味的，这猪从头到尾就都是排骨味的。我觉得这个实现度很低的。你看他是研究了猪身上47种不同的位置呢，也就是说猪啊他身上是各个地方都是宝。 嗯， 我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太深了，因为我们家，哎呀，我又要说到我爸是个包工头的事儿了。 然后除了送巧克力， 还 送 猪。 我们家收到过各种农副产品，最夸张的从植物上就是收到过一整棵枣树，因为我夸过那个枣好吃，第二年他扛了他们家其中一棵枣树来。然后呢，后来呢也是提过说想就是真的做杀猪菜，因为我们山东其实养猪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在我们那个城市。而当时他就从他们农村赶着一头猪过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亲自把这个猪杀了之后，这猪身上除了毛以外，剩下的所有位置每一个地方口味都不同。我当时第一次吃到全猪宴，新鲜的，连猪血都做成了很好吃很好吃的血豆腐菜。哦，我当时觉得天哪，真的， 好羡慕你啊。 对，从整个猪头到猪皮冻，到猪脚冻，到五花肉。 什么叫猪脚冻？ 就是猪蹄儿熬出的胶原蛋白。 猪脚冻跟猪皮冻做法是不同的，猪皮因为浑身实在太多了，但是猪皮它相对猪脚上的那个胶原蛋白，它虽然丰富多，但它肉少啊。你同时你要再放一些其他的肉去吊那个猪皮冻才会更香。而猪脚冻是因为它既含猪皮又含猪脚，你就不用再添加其他的肉，但你放什么呢？放青毛豆，放花生，这样子在切出来的时候会更好看。 你真是有一个金色童年啊。 我童年太美好了，真的。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说，你别看这只是一头猪，它能承包你们餐桌上一半的荤菜，因为咱们中国人还是很爱吃猪的。然后他就说，你看无论从排骨还是到糖醋里脊，甚至说拿那个猪肉去汆你们家最普通的那个地里的白菜，那味道都是迥然不同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当时就问他了呀，我说天哪，这一只猪怎么能做出这么多口感不一样的味道？而且它不是依赖于调味品，也不依赖于说母亲做饭的手法，而是那块肉本身味道它确实不同，而且口感也确实不同。那时候大概我才9岁，上3年级，我就对猪身上的每一个部位的肌肉感，我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崇拜。我就觉得这个猪真的对人类的贡献太大了，它被我们驯化到从头到脚都很好吃，你说它棒不棒？ 对， 然后有了这项科学技术之后，如果哈，我是更爱吃五花三层的那种做出来的那个红烧肉。五花肉如果能培育成标标准准又好看的，那真是色香味俱全。呼吁大家一定要赶紧研究出来这项技术， 就是五花肉变得更好吃，然后你平常吃的排骨也更好吃。 五花肉还是很贵的，排骨也是很贵的，所以呢，如果它能让这只猪身上五花肉更多，哎，排骨也更多，这样呢，农民就是养猪户的收入就会更高。 这只猪好难啊！ 这只猪同时又要长很多的排骨，同时又要长很多的五花。 其实啊，刚才你说这猪毛不能吃，但其实猪毛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 可以做刷子吗？ 毛笔、 刷子， 做毛笔不行吧？猪毛太硬了， 尤其是那个猪的鬃毛， 嗯， 不光就是 梳子。 梳子吗？ 我们女孩，你们知道有鬃毛梳吗？拿猪毛做的。 哦，那个，但是更重要的是，啊，那个是刷那个大炮的刷子是最重要的。 原来是这样啊！ 对，就是中国这个产的猪鬃是世界上最好的。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嗯， 从我们就是用这个猪鬃作为一个战略资源，从别的国家换来了好多的军火，打击这个侵略者。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种材料能够代替猪鬃去做这个刷大炮的那个刷子。 你 说 是说指那个刷那个炮筒是吗？ 对，刷炮膛，因为那个就是它怎么说呢，它软硬最合适，而且呢它的就是掉毛啊什么，就其他就是属于最合适材料。我们曾经去用这些化纤材料以及或者其他动物，比如像马的鬃毛、骆驼的毛去代替，但是效果都没有猪鬃好。 天哪，原来猪的贡献这么大呀， 真的是全身是宝啊， 全身是宝，连猪毛都能用来刷大炮膛，那它现在就完美的一种小生命了。 所以科学家们刚才对于猪的研究还少了一项，应该在猪毛的这个基因上也在研究研究， 哎， 看看将来长出来的毛，比如说前三分之一部分当刷子，后三分之一部分呢 当梳子， 最后三分之一部分当毛笔啊，能不能是我们今天呢在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在前半年咱们国家科研界的一些进展，我们呢也是选取了一些和国计民生影响比较大的，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影响比较紧密的一些新闻和大家分享。但是回头看来呢，我们这大半年的时间其实科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啊都是精彩纷呈，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仅仅是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未来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栏目也会呢再选取更多精彩的科研成果和大家来一起分享。那么本期在国庆小长假所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也谢谢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辛苦你们了。 好，大家再见， 祝大家国庆假期过得开心，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当黎明和落日的光影交错的时刻，我们纷纷逃出每一座尖角的城市，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如同自由将我们迷惘的心灵唤醒，为拯救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为放出的救赎的被遗弃的人显现，为寂寞的行者和伟大的勇士显现，将我们换成 却无处幻灭就忘歌。如梦的迷雾随着识别消失在远山，人们高举着手臂期盼着繁星如雪，为弱小的哭而破碎的武器闪耀，为挣扎着来自底层的灵魂闪耀，为救赎着艰难爬行的行者闪耀， 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智慧闪耀的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